9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市属公园将在中秋假期举办多个品类的25项节日游园活动，请听报道。 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27座节日主题花坛已经布置完成。 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北京节日民俗文化和公园特色历史文化，将举办古曲音乐会、京剧戏曲演出、植物精品展示、登高泛舟赏月、传统民俗体验等多个品类25项丰富多彩的节日游园活动。今年市公园管理中心重点在皇家园林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打造中秋月圆游园赏月活动，景山公园中轴跳跃、夜游景山、登山远眺创意国画，感受古建与明月交相辉映的美景。北海公园碧波映月举办荷花湖摇橹船赏月专场，颐和园秋香赏月，百年古桂竞相绽放，游人可以边赏月边参加传统赏桂品桂活动。天坛公园古坛邀月推出花好月圆中秋专场音乐会，中国园林博物馆园林探月首次推出晚间园林游览活动，在塔影别院景区开启灯光照明，城中心的市属公园全面开启夜景照明，颐和园、陶然亭、北海、紫竹院、玉渊潭等有水面的公园提供泛舟赏月服务，根据天气情况适当延长游船运营。中秋节当天，北海景山推迟净园1小时。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中秋佳节将至，赏月是必不可少的节日活动。据天文专家介绍，今年的月亮又是15的月亮16圆，最圆的月亮将出现在本月25号的10点52分左右。卢沟桥畔赏明月可谓每年的迎中秋重头戏，今年中秋节当天，卢沟晓月中秋音乐会将在这里拉开帷幕。除了以往的祈福望月，今年还设计了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访谈、中秋文化游园等活动。中秋节当天，在永定门南广场、钟鼓楼广场、角楼图书馆、月满京城、情系中华中秋诗会将举行，届时社区志愿者、社区党员、驻地单位将同庆中秋，西洋美合唱队、情缘舞蹈队、同心阅读会还有诗歌舞表演。由中国园林博物馆和中国昆曲博物馆主办的园林与昆曲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将持续到11月20号。展览选取了丰富的图文资料和文物展品，包括3器文物27件，围绕昆曲的历史溯源和艺术魅力、园林与昆曲的关系以及昆曲传承3大主题，为观众朋友们解读古典园林视角下的昆曲之美。第17届颐和秋韵桂花文化节正在颐和园举行。桂花文化节期间，颐和园共摆放桂花154盆，在东宫门、仁寿殿等景区集中展示精品桂花。东宫门到仁寿殿区域是清代帝后办理国事的地方，采用了传统的双桂当庭形式，对称摆放了50盆古桂，游客能够零距离地欣赏到每一盆百年古桂的风姿。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持续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清新，仍然有3到4级的偏北风，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现在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四点有戏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两部戏，一部是橙红年代，还有一部叫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呢？ 我告诉你，中国人超过八个字就不大容易记住。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所以如果简述的话就是，哎，米夏你看那个梁生了吗？ 你这你还比他那少呢，还这用多少个字儿？你帮我数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加 上标点符号十一个字， 十一个字啊、嗯，咱们简称梁生吧。 好，那首先说说这个《天盛长歌》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天盛长歌》，就没有梁生。 何出此言呀？ 为什么呢？倪妮、陈坤演的这个《天盛长歌》啊，被剪了，原来是70集，现在呢剪到56集就草草结束了。为啥呢？因为这收视率太低，湖南卫视就没办法了啊，就撤了。然后呢，让《梁生》提前播出了， 就是让《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这部剧啊提前播出了。 本来想着是大 IP 是吧，大明星、大制作，没想到呢，哎，成了大失望。 嗯，哎，你说现在这电视剧为什么都一拍就拍70-80集呢？ 他还是从商业的角度吧，是吧？能用 我一看这集数我就觉得有点累的。 能用7集讲好的一个故事，绝对不用3集， 是吧？我们的特点就是在于长。 啊，《天盛长歌》的烂尾引发了关注啊！作为湖南卫视高价引进的权谋大剧，虽然从制作上口碑还可以，但是收视还是不行。有人分析，大概是节奏太拖沓，就刚才所说的。另外呢，叙事方式太老套，还有什么故弄玄虚，把观众啊当这个小孩儿。所以呢，和刚刚结束的《延禧攻略》是形成鲜明对照。那个呢，就是节奏特别快，一针见血，每集呢都是升级打怪，观众看完就是有一种特别爽的感觉。 嗯，所以啊，这也总结出一条规律，就是你今天有明星啊，这些明星也有演技，但是因为你过长，因为你节奏拖沓，也不能提高收视率，也得草草收场。 嗯， 其实为了拯救这个惨不忍睹的收视率啊，湖南卫视可以说是壮士断腕。原来70集，哎呀，不能这么长，耽误功夫，给你砍掉14集啊，就让这个《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提前到本周二播出了。实际上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和同时在本周二播出的陈伟霆和马思纯主演的《橙红年代》争夺市场。 是《橙红年代》啊，这个戏呢是一个都市英雄传奇剧，和《梁生》那个还不太一样。那上半段呢，我们先说说这个《橙红年代》，因为它有几个看点，一个呢是剧情，第二个是演员。演员有陈伟霆啊，有马思纯啊，还有你很喜欢的《伪装者》里的那个演员刘奕君。 嗯，我挺喜欢刘奕君的。后来虽然后几部剧我觉得他稍微有点用力过猛， 远大前程 啊、嗯，我特别喜欢他在《琅琊榜》里塑造的那个侯爷，在《伪装者》里头塑造的那个王天峰，哎，那个啊，包括他在《外科风云》里塑造的那个院长，那种感觉都特别棒啊、嗯。其实有的时候啊，花看 半开，酒喝微醺，不能太满了啊，这个越满则亏。 当然呢，我觉得一个演员他如果老接戏的话，他的那碗水也可能会倒干啊，半碗水呢有可能是吧就已经汤没了。 不是，这是充分证明刘奕君是一个特别认真的演员，就他一定想把这个角色全情的塑造好。但有的时候是那种啊，就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反正还是很好的，值得期待的啊。 但是在这个戏里面，我觉得他又有一点远大倾城那感觉，有点用力稍猛，他老有那个标志性的哈哈哈哈这种笑声。 我觉得你这么说不客观，你刚开了几集你就说， 那大家看看吧， 啊，看看吧， 好好， 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不好？ 首先说说剧情吧，还得说陈伟霆呢。陈伟霆是主角， 你看我就喜欢这个年龄段 啊。从剧情来说呢，一开始就很惊悚，第一集就是陈伟霆演的这个紫光父亲被人杀害，20岁的他呢深受打击，开始流浪，在江北市通往 M 国的大巴车上，意外结识了就是刘奕君扮演的这个聂万峰，他也是想到那去闯一番事业，一开始就来到了 M 国的一个赌场做服务生。这个刘奕君演的这个角色叫聂万峰，因为偷了一枚筹码，激怒了一名凶悍的赌客，人要杀他。这个时候呢，紫光给他挡了一刀，于是呢，聂万峰非常感动，他们俩就结拜为兄弟了。但是啊，这个聂万峰其实是非常心狠手辣的那种类型，他把哥伦比亚的一个大毒枭叫埃斯科瓦尔当做自己的人生偶像，他后来呢，就是力争也要做到啊所谓的这个贩毒集团的老大。所以他和紫光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我搭档这埃斯科瓦尔说的多溜啊，是不是？我多希望你这一段说的跟那说评书似的。 话说呀， 哎，对， 那个聂万峰后来呢，果然成了贩毒集团的头子。 哎，这听着多来劲啊！ 为什么要用这种腔调说呢？ 讲故事嘛，引人入胜啊。那个，继续我接着你的讲啊，就后来这聂万峰， 你用那个刘兰芳的， 后来这个聂万峰。果然成了， 你调还是再高点。 后来这个聂万峰，调高 还要再厚实一点。 这种老师您出去吧啊！这聂万峰确实后来就成了贩毒集团的头子了，而这刘紫光呢，成了卧底。哎呀，其实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关系啊！他就利用与聂万峰的关系，潜入了贩毒集团内部长达8年之久。后来啊，他有一次在这个贩毒集团聚会的时候遭到警方的追捕，一个不小心掉到大海里头，醒来之后他就发现，哟，我怎么躺在中国西海市的海边上啊，他就被人救起来送到了医院。这医生就发现呀，他失去了整整8年的记忆，就是当年他爸怎么死的，他怎么离开这江北市之后的事儿，他都忘了啊，就是忘得一干二净。 接下来就是马思纯出场了。马思纯呢演的是一个女警官叫胡蓉，她帮着刘紫光啊回忆怎么铲除贩毒集团，怎么走到一起的等等。所以呢到现在为止，贩毒啊、绑架呀、凶杀呀，还有一些这种打斗的情节呢是不断的出现，基本上都是冷色调。连马思纯这样的经常演文艺女青年的角色都偏于冷和狠，所以这种冲击力还比较大，就比较典型的那种警匪剧，跟我们前段时间追的那个《猎毒人》啊有点像。 就感觉啊，看那片花看电视剧的色调确实是有点像，这是我搭档喜欢的一款吧，比较冷比较硬的是吧。 嗯，我希望在这里面还再加点烧脑的情节。 哦，您的脑还得烧一烧是吧， 温度还不够，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温度还不够， 就是典型的头脑发热嘛， 是绕到里面去。我觉得这种戏应该再加上一点狄仁杰之啥啥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不仅有惊悚的，然后有意想不到的，同时还有你琢磨不明白的。 哦，他就是欠绕啊，欠绕。这部剧啊其实是根据热门网络小说改编的，而且改动的是比较大的，所以剧组当时还是挺担心的，因为原著粉人家看过原版的这个网络小说，你再给转化成电视剧了就容易被嫌弃。其实这种观点啊，这种现象我们以前也和大家分享过。 对，当然陈伟霆他说了，他已经做好被原著粉说的准备啊。他说希望大家不要太生气，无论是改编前还是改编后，始终不变的就是刘紫光这个角色的责任感和平民英雄的光辉。他说的这个平民英雄可能也是这部戏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因为一个主角他既不是警察，他又不是所谓的毒贩，他就是一个 啥经历也没有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误入毒贩，接下来呢他有一出好戏上演，所以他的身份呢始终是这个剧的一个亮点。 嗯，因为陈伟霆也看过原著嘛，他就说原著中这刘子光啊是一个很燃的角色，就是爱打抱不平。另外呢，这刘子光在原著中也是那种很拽，动不动就冒句脏话，而陈伟霆在电视剧中演的这个刘子光就需要把原著中的刘子光精神变成正能量，你也不能老冒脏话，是不是？ 陈伟霆可能是演惯了这个什么霸道总裁的角色吧，总觉得演这个刘子光目前还是缺少一点点那种，他有点像陈小春就好了， 就是那点匪气 没有，或者说他还是不够平民，不够接地气， 就还得再拽一点，再草根一点， 嗯， 再糙一点，是吧？ 哎，是。 哦， 来，我们看看剧里的一段对白吧。他跟随他父亲生前的哥们儿，也是他们家邻居郭大爷啊，回到了郭大爷的家。郭大爷呢，对他有一番嘱托，实际上呢，也点出了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我们来听一下。 有样东西啊，我替你保留了8年了，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吧。这是你爸的骨灰，我替你保存了8年，这8年我真害怕，我找你也找不着，也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我真怕我呀扛不住了走了，这骨灰我交给谁呀？你现在回来了，交给你吧。你爸死得惨，有一样光子你要记住，你爸是好人。你还记得你爸爸常说的那句话吗？ 记得。坏人的猖狂是因为好人的沉默。 对，你爸一辈子路见不平出手相助，从来没有沉默过，他说到了也做到了。 从这段剧情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陈红年代呢是一部平民英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匡扶正义惩治邪恶的这么一部热血剧。这种都市警匪题材剧在今年的银幕上并不多见，目前看呀，这种题材所需要的那种硬朗感和节奏感啊，我们在看播出的这几集感觉还可以。主演们的表现呢，虽然没有那么出彩，但也都是在线的。哎，你觉得怎么样，大宝？ 嗯，就是还是在这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嗯， 没有说让你叹为观止，或者是让你觉得哎呀看不下去，都没有。就以这个刘奕君演的聂万峰为例吧，他这个角色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因为表面上呢他是一个生意人啊，但是他是一个毒贩，但是他曾经的出身也非常的这个卑微，他家庭呢也不是很幸福，甚至在剧里他还杀了他的老婆啊，有这么一些情节，所以应该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 嗯， 我想象应该是那种话很不多，心很手辣，然后不会太显形的那种， 就是不会太显形， 不会让别人看出来他到底在想什么，是那种深不可测的那种形象，那种角色。 嗯， 但是在这个戏当中呢，我们感觉他是外放的多一点。 哦，就是力道啊，内敛的那种感觉呀、啊，可能还不够啊。因为他演过《伪装者》《琅琊榜》《外科风云》《远大前程》，嗯，那几个剧中的角色啊，都是有一点狠辣的那种。那可能我们会对他有一个 刻板印象，或者说那种期待啊、嗯。 对，大家不是都看过《猎毒人》吗？《猎毒人》里的那个大毒枭、嗯，哎，那个范儿，你觉得怎么样？ 那是对的，你觉得？ 啊，我觉得毒枭应该是做成那样吧。 您认识毒枭吗？ 我认识埃斯科瓦尔吗？ 那《橙红年代》在宣传推广的时候，另外一个卖点啊，就是陈伟霆，这男主陈伟霆的自我突破。他自己也说，以前啊，我自己饰演那些角色都是偶像光环太重了，这次我要挑战一个接地气的平民英雄。为了更贴近这个角色的设定啊，他决定抛下偶像包袱，不仅把自己晒黑了，而且也增长了肌肉啊，就每天都锻炼，还在有些场景中蓄起了胡子。 是，他是85年的，所以今年也是33了。原来我们追的《南方有乔木》也有他，是吧？一出来就是一个特别光鲜亮丽的形象。但是在这个戏里面呢，其实他还是有一些设计的，比如说，把自己的肤色晒成小麦色，包括，他的头发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动作的设计哈、啊，还是能够感觉出来他，想要打造成一个转型的作品。但是呢，我总感觉呢，就是这种转型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形象上的转型，我黑一点，我有几块肌肉就转型了哈。在这个戏当中呢，在拍的时候啊，他有一场戏是和李坚毅这位老演员一起在路边喝二锅头，一边聊天啊。那么他说这是一场文戏，但是对我来说就很难演，因为如果观众不相信你这个角色的状态，你就没有说服力，这场戏就演砸了。他说幸好遇到李坚毅，就是在自己飘起来的时候他会拉他一把。所以说到这段情节的话呢，你就能知道李坚毅这名演员身上是有戏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演员就怕什么，就怕对比。包括我们前段时间看那个我就是演员，章子怡上台和演员演同一段戏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来立见高下。 嗯，就是是外在的那种感觉，在演还是沉浸式的，我就是这个角色，真的不大一样哦。 嗯，但是呢，其实陈伟霆个人呢也是下了功夫的，比如说呢，他为了让打戏更好看，就是不停的在练，不管是拍到多晚，他都会去健身，保持身材，甚至呢，就是他每天，据说啊，带一袋鸡蛋去剧组。导演看他老带鸡蛋，干脆把这个融在这个戏里面，让他可能更有这个代入感一些。就是他和那个女主角胡蓉，就是那个谁演的，马思纯演的这个角色，鸡蛋是他们的某种爱情信物。大家如果看到的话，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背景，因为他每天都带鸡蛋，干脆把他弄来当道具吧。 真的挺不容易啊！ 啊，不容易。 嗯， 再说说马思纯吧。 这马思纯啊，入行以来一直都扮演是比较那种文艺的、清新的角色。这一次呢，演的是一个作风非常硬朗的女警，是一种新的尝试。她和陈伟霆有那种 CP 感啊，就是一开始通过误会啊、怀疑啊，当然这种方式是比较老套，以这个方式切入的。那胡蓉看到刘子光身上纹身、他的疤痕、还有弹孔啊，以及特别厉害的身手、标准的这样的身材，那觉得他身上一定会有故事，于是呢他就想调查这个男子。对此这个刘子光呢是很坦然的，把这个胡蓉带到了自己父亲生前开的一个小饭馆的门口。我们来听听这一段电视剧里的原因重现。 8年前的一个雨夜，我爸死在了这里，这些都是我记得的。我也记得我爸死了之后，我坐着汽车离开了江北，然后后面的一切我都不记得。胡警官，我想跟你说，我没有骗你，我也没什么好骗你的，我能说的都跟你说了。 你还记得你离开江北之后去了哪吗？ 不记得了。 那我们就从这儿开始查。明天跟我去趟新车站，说不定故地重游能让你记起一些来。 好。 加个微信吧。 什么是微信？ 这俩人约好第二天一起去刘子光离开江北时乘坐汽车的那个汽车站去找回忆，但是呢

警察确定他的失忆不是装的，至少不完全是装的。这个海马体在哪儿呢？在大脑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 颞叶、啊、 对，这个海马体在哪儿？就是在大脑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属于边缘系统的一部分。它的功能就是负责长时间记忆的存储、转换和定向的功能。所以如果它受损，失忆是完全可能的。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呢，生活当中失忆的比例应该远远低于影视剧当中主人公的遭遇。 就是影视作品中出现失忆还是很多的，比比皆是。比如说有一部美国电影干脆就叫失忆啊，主人公因为撞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结果失去了记忆，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在被杀手追杀，非常的惊悚啊。 谍影重重也是啊，马特达蒙那个失忆的效果做得还挺好的。 嗯， 成龙我是谁这电影里面说的不说了啊，当然言情剧里面最喜欢用一起来看流星雨，张翰演的那个慕容云海就是因为车祸失忆。 爱情睡醒了中邱泽扮演的天琪被人一棒子给歇晕了啊，然后失足掉入海里，最后就昏倒在海边上，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失忆了。 还有那个王子变青蛙中明道演的那个叫单君浩吧，也是因为意外失忆了，这霸道总裁变成了落难的青蛙王子。 下一站幸福中吴建豪饰演的任光熙因为生病的原因失去了记忆啊，梁慕成和他刻骨铭心的爱情彻底消失在他人生里了。 下面我和米夏为大家总结一下影视剧当中失忆的几大原因。第一，车祸。 第二，高的地儿掉下来容易失忆。 哎，这里面又包括从山上掉下来， 从悬崖上掉下来， 豪宅当中掉下来，豪宅里的楼梯滚下来， 反正是就是非常突然的严重的撞击就导致他失忆了、 嗯、对， 但是也有就是再撞一下又回来的。 高级一点的还有那种就是被注射了某种药物失忆的、 哦、 或者是被当成了某种试验品进行秘密的试验失忆的，还有一种就是突发的受到某种刺激失忆的。我们刚刚追的那个猎毒人不就是吗？ 啊，就受了强烈的刺激失忆的、 啊、失忆的、嗯、 这失忆确实是一种疾病。历史上最著名的职业失忆病人有两位，是谁呢？一位是亨利莫莱森，另一位是英国著名的音乐家叫克里夫维尔林。 话说这个亨利啊，他原来有特别严重的癫痫，医生在做了评估之后啊，决定切除他双侧海马体，那这得了啊。手术之后呢，他的这个癫痫倒是有效的得到控制，但是失忆了。不过他的失忆和这戏里的陈伟霆的失忆不一样，他只是没有办法形成新的记忆，但是他还没有忘记老的，就是他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父亲是谁，自己在哪里上过学，所以他的职业就成了失忆症被研究者，就是说一直被研究，一直到他去世，他被研究了几十年。所以可见医生在决定切除他的海马体的时候还不太清楚海马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有什么样的作用，所以研究它就特别有医学价值。 嗯，刚才说历史上最著名的职业失忆病人有两位，那另一位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英国著名的音乐家克里夫维尔林。我们常说这金鱼的记忆特别短，只有7秒，其实失忆症患者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这个英国音乐家克里夫维尔林，他的记忆也只有7秒，他本来是英国特别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但是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脑炎之后他失忆了，他的生活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所有的东西只能存在于他脑海中几秒钟。比如说他想去厨房喝个牛奶，但是走进厨房就不知道哎，我为什么要来厨房啊，所以啊必须要有护工的帮助才能生活自理，但是他仍然知道我自己是谁，仍然会弹钢琴，仍然记得家人的样子，只不过他后来的记忆只有7秒。 哎，我想到了非诚勿扰葛优去相亲 啊、 然后那个人带着他的姑还是带着他的来替他相亲， 还是带着他的人儿啊， 是吧？ 完全拿一小本在那儿 都得写上啊、嗯，都得写上。哎，米夏， 嗯， 如果让你忘记一段记忆，你愿意忘记哪段记忆？ 主持过四点有戏， 那这个记忆一定要把我烧上。 当然把你烧上了，我编辑可以留下，搭档必须删除。 哎呀，如果要让我忘记一段记忆的话， 哦， 我借过你钱吗？ 借我，真借我？ 是我的钱给你？还是你的钱给我？ 我借过你钱，我的钱给过你。 我如果要忘记一段记忆，我就忘记我借过银行的按揭。 银行不会忘记啊。 好啊、真正不记得自己的身份、家人以及失去某几年全部记忆的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当中，不能说特别少，但是肯定比电视剧要少。那基本上呢，这种情节都是编剧出于工作的需要编出来的。因为寻找记忆的过程也是一个很漫长，可以跌宕起伏或者是浪漫的过程，但是在生活当中，你想想，要是照顾一个失忆的人，那是一个多么艰辛、多么考验人的一个工作啊！失忆这个人啊，虽然老，但是呢，还是有不断的编剧把它用在作品当中啊。用的好不好呢？就单说，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湖南卫视播的这个新剧，叫啥来着？ 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你看名儿太长， 嗯 啊，记不住。梁生吧， 啊，你简化成梁生啊。 其实这梁生就是一个人，就是剧中的一个男主角马天宇演的。因为身世特殊，所以他一出场就带着忧伤感。 嗯，哎，你看，其实男的啊，当然女的也一样，就是他这气质类型都不一样，外在表现也不一样。有的就是天真活泼啊，像我搭档这样的；有的就自带忧伤感。 你是小学老师教给你的那些形容人的词儿都忘了吗？ 那您觉得您是哪一款啊？ 嗯， 我刚想说，我说这帆哥张帆是抑郁忧伤款，那你说你是哪款？ 我呀、 嗯、 我可能是打折款没有那么好。 哎呀， 但是你说到这个忧伤的感觉、嗯、我马上想到的是梁朝伟，不会想到马天宇、哦、对吧？ 我觉得梁朝伟是 嗯 自带忧郁范儿的。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啊？这个11个字的电视剧啊，它是一部都市情感剧，刘俊杰执导，钟汉良、马天宇、孙怡领衔主演的。他呢也是根据网络言情小说改编的啊，就讲述了这个程天佑、梁生、江生三个人之间这种千回百转、横跨20年时光、爱与守护、深情与陪伴的故事。 三个人，这个钟汉良演男一号叫程天佑，有人说了，特别是我们的编辑说了，说钟汉良基本上是属于冻龄。 哦， 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女同学就追他。 对呀、啊，你看您现在都50多了，钟汉良还没怎么变样，是吧？ 你要这么说的话，钟汉良粉丝不答应啊，大家能算出来的。 嗯， 钟汉良真的是啊，就是感觉这个颜值没什么太多的变化，但是呢，就是他演的这种角色基本上也是没什么变化，事业完美，然后加深情，就这种范儿。 嗯，就事业完美加深情。 啊，你看他前几年的代表作《何以笙箫默》。也是那样的嘛。现在呢演的这个戏呢也是一家大企业的继承人之一。 咱们上半时段说到陈伟霆啊，就角色塑造，就是说他原来就是我帅我有理，然后变成一个比较沧桑的接地气的这么一个人物的跨越，说好像跨越的并不是那么完美啊。我觉得其实演员啊就也得受点伤他才能演好，你发现吗？很多是厚积薄发的演员，比如说黄轩啊，比如说这吴秀波啊，他们之前都特别不红，然后经历了那种被遗忘、被边缘化，甚至是屈辱的那种人生经历，但后来把这些东西都带到后来的这个演艺生涯当中，都变成宝贵的财富了。 嗯、 我那天和一个心理咨询师聊天啊，他说， 我以为你和他们聊天呢。 心理咨询师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群体应该是一个伤得刚刚好的群体。就心理咨询师，我说为啥？他说，伤得太深，没有力气疗愈别人。伤得太浅，不能做到理解。我觉得演员也是，你都一路顺风顺水，鲜花着锦，你就没有体味过人生的那种悲伤的滋味，你怎么可能把它演出来呢？ 那你为什么去找心理咨询师呢？ 我做节目啊，当然了，也有可能这个和你搭档久了，我得做一下心理疏导。 有内伤， 你还不足以对我形成内伤， 心理咨询师他说的是内伤还是外伤呢？ 我们做了一本书，要听一下名字吗？叫《内在生命》 外在的伤， 内在生命精神分析与人格成长啊，非常好的一本书，送给大家，推荐给大家。 好，就是不爱那么多，但是也不能不爱啊，不受那么多的伤，但是也不能够说生活在这个阳光雨露温室花园里面。 对，你要做演员更不能这样。再说生活的真相也不是这样，想一辈子这样不大可能。 但是我想到另外一个角色啊，另外一个演员啊，也是非常喜欢的，大家很喜欢的唐国强老师。现在想到唐国强老师，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广告， 什么什么汽修学校是吗？ 以后这样不行了，我跟你说。 人家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就像现在的小鲜肉一样啊，以这种身份出道的。但是你看后来人家演皇帝是吧，演这个很多的这个重要的角色，这种跨度把握的也很好啊。 那我觉得他在转型的时候势必可能也经历了不适应被否定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想必也不是说特别舒服的啊。而且一个人的成长啊，年龄的注入，阅历的增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年轻时候演的都不好看，你看靳东，当然你本来就不喜欢靳东，他年轻的时候演的戏，我搭档一副很无奈的表情把眼神飘了过去，那就是慢慢的就是年龄大了才好看，看着才觉得哎有魅力，是不是？ 我觉得大家其实从观众的角度来说，记忆也就是7秒，演得不好的很快就忘了，不会记得他年轻的时候什么样。 像我们这种粉丝还会倒回去看看。温州一家人，哎呀太帅了。 温州一家人，我想到的不是他，哎， 谁呀？ 温州一家人，我想到的是那个樱桃。 啊，是他俩演的。 我觉得樱桃演得越来越有味道了。 那你看也是年龄的这种注入嘛，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小鲜肉只是光鲜亮丽，你被他的外表所吸引，但内在的力道必须得有年龄有时间的这种沉淀才可以有。 这不仅仅是要晒成古铜色的皮肤，练成8块腹肌这么简单， 不是形式的，外在的东西。 是的。好，再说回这个梁生啊，剧中呢钟汉良演的这个程天佑和女主角江生的相遇应该是比较有戏剧性的。程天佑带着人去江生的朋友小九那儿，希望通过小九找到小九的妈妈，但是喝醉了的江生突然来了，吐了程天佑一身，搅了局，小九趁机逃脱。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相遇的。 你好，请问你是小九吗？ 我是十方集团的程天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告诉我你母亲的下落？ 你们找我妈干嘛呀？ 这牵扯到一起商业亏空案，或许你母亲能知道些什么。 商业亏空案？你们在开玩笑吧？我有事，我先 等等一下。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因为我们已经找了你母亲很久了，一直找不到。 江生，江生，哎，你怎么来了？ 那就，北家，我让我把这个给你，你说好的。 小九，北家，我真的很喜欢你，你可千万不要上那个 东西。知道吗？啊，知道，知道。不好意思，我朋友喝醉了，我得送他回家。不好意思，我朋友喝多了，我先回。 你稍等一下。 你们是谁啊？ 你好，姑娘你好。 你是男生怎么是扎小辫子啊？ 姑娘你喝多 了。动手动脚，谁 呢？大人喝多了。 你是谁呀？ 哎，小姐。他是我们老板。 小九。你不会是因为他抛弃了韦小五吧？你是谁啊？你知道吗？韦小五有多喜欢小九？我们从小跟韦小五一起长大。韦小五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伤心，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你怎么能做出这么没有良心的事？ 哎呀！好了。 哎，等等等等，